们仁兄真心大名，不拘何止。 小弟新主名英台，乃是上律主家村人士，敢问仁兄是？ 快几两山伯。 杨仁兄敢是去汉城斗书的么？ 正是李年。 小弟我也是去到汉城办事求学， 好极了，好极了，请坐， 请。哎，你们呢是到哪里去的？ 到韩城去得书。 在家，你替他责任呢？ 啊，我想小姐要是一同出来读书，那就好着。 是啊，是啊。 敢问仁兄，莫非 啊，仁兄你有所不知哟？ Thank you. 再请听《十八相送》。 小姑一朵娇傲情， 知千金是哪一位？ 就是我家小九妹。 九妹今年有几岁？ 与我同年。 啊， 还是双胞胎呀？ 九妹 再请听夏商回忆。 Thank you. 见条佛，哎呀，我伤得真是

那两毛

里 下面是金靖演唱的《玉堂春》。